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奇。 我是傅士野。 我是冷建国。 这是我们年前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对 对， 所以要给大家拜个早年。 然后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跟新年跟蛇有关。 对 对，因为明年就是蛇年了。 嗯，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关于蛇这个重要的意象我们有哪些记忆。 嗯，第一个就是白蛇传。 对，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白蛇传。就是小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大概从80后到95前出生的一代人，嗯，都是小时候看着白蛇传长大的。是赵雅芝版本的白蛇传， 赵雅芝和叶童的。 对， 对， 因为我听过这个言外之意，有一期 刘涛的，对吧？ 对，有一期 潘粤明， 对，有一期节目叫做《青城山下白素贞的千年修炼和演化》，因为他们也有一些投稿嘛，然后他们就发现说，有很多更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心目中那一版经典的白蛇传是刘涛饰演的白娘子。 我都没看过这个， 我也没看 过， 但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个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 对，然后这一版我觉得都构成了很多人的童年未解之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一起坐高铁去阿那亚的途中，不知为何聊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坦白，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 叶童是男的。 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两个女的结婚了的故事。因为可以很明显的非常进步，因为在那里面只有一个男性角色，就是许仙是女性扮演的，就其他男性角色还是由男性扮演的，又没有出来解释这个事情，就为什么有一个男人是女性扮演的，就让我非常的困惑。就我以为大家都能看出来叶童是女的，并且她跟一个女的结婚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女的在一起的故事。 那他们的孩子是小时候是如何理解的？ 对啊，这就是我的童年未解之谜吗？我小的时候非常困惑。对，就是因为这个性别的问题。 那，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披着床单扮演白娘子的？ 这个我没玩过。玩过吗？ 我玩过，而且因为我真的有一个姐姐，所以我一直扮演的都是小青，没有扮演过白娘子。 琪琪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困惑，就是那天咱们在高铁上聊到的。 我都忘了我的困惑 是 啥。 你就说为什么他们讲着讲着话就唱不起来。 我小时候不理解的是这一点，可能因为我小时候还没有看过音乐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我觉得就对咱们来说这个剧缺乏很多解释。 对，就是他们尤其是他们后来有一些误会啊争吵啊又和解这样一些桥段，就每到这个桥段两个人就开始唱歌， 就是有宝莱坞的感觉。 而且他那个唱段其实有一点戏曲的味道嘛，又不是流行歌曲，就是感觉对于小孩来说是有点奇怪的。 对， 对， 你主要是表现方式上存在疑惑，我主要是性别设定上存在疑惑。 然后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想从白蛇传出发聊一下关于蛇的这个意象吧。然后这个故事它后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对， 有不断的被后人去改写和重述，比如说李碧华写的青蛇，以及后来也改编成了电影，还有田沁鑫对他拍的那个舞台剧版的。所以这个故事相当于说经历了这么长的一个历史的流变，它依然具有不断的生命力，被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媒介抓住，然后来重新去创作，我觉得还是有其中的一个原因的。对，我在看2007年作家李锐他曾经接受这个重塑神话这个系列丛书的邀请，就这个系列其实是一个跨越中外的一个系列丛书，他邀请了一些当代的知名作家去重塑一些经典的神话，其实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那中国其中一部就是邀请李锐和他的妻子蒋韵一起重写了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在这个序言里他就写到说，这个故事它的当代性在于说，他探讨了这个身份认同的困境对于精神的煎熬，以及这种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这个主题它成为了我们当下重塑的一个理念支架。他认为白蛇传的故事其实探讨了身份究竟是本质主义的还是一种建构，以及身份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这样复杂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在今天其实依然有效，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的身份政治的时代，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和尖锐了。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通过这期节目探讨一下白蛇传以及它其中涉及到的 何为女性，女性的这个身份认同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契机呢，是因为我们的老朋友跟我们合作过多次的品牌 Prada 今年他也推出了一个蛇年的春节广告大片。那出演这个大片的不仅包括品牌代言人贾玲、李现、马伊琍，还有随机波动之前的嘉宾艺术史家巫虹老师，以及我们的好朋友艺术家彭威老师。那 Prada 其实他也长期对于文化艺术领域有很深的关注和投入，以及和全球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的这种灵感的碰撞，那这种传统其实也体现在这个广告大片里面。那同时 Prada 也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播客，那这个播客的第一季就是以蛇年说蛇为主题，邀请到艺术、建筑、电影等领域的五位嘉宾展开对话，其中包括代言人贾玲，包括艺术家张恩利、彭威，也包括艺术史家巫虹和建筑师胡入山。他们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语境出发，深入探讨了蛇这一文化符号。那我们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其实这档播客已经上线了第一期，第一期的嘉宾就是巫虹老师。巫虹老师实际上是从墓葬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蛇的意象进行了分析。他其中提到了一个点特别有意思，是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当中的一幅帛画。那这个帛画其实它也被称作梯形帛画，因为它是一个字母梯的这样一个形状，它是覆盖在一号墓的主人辛追夫人的内棺上的。那这帛画它长2米，其实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代表了天界、人间和冥界。那在这个节目里，巫虹老师就介绍了这三个部分分别画了些什么。比如说在天界就会有太阳和月亮，有玉兔和嫦娥，那在日月之间其实有一位披着头发人首蛇身的神人。这个神人究竟是谁，其实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女娲，因为他是一个披着头发的看上去有点像女性的一个形象，也有人说他是伏羲，也有人说他是太一，就是道教里面的一个神。那下面在人世间这一部分，它有这个墓主人辛追夫人的一个肖像，那它其实是面向着西方，暗示着他已经去世了。对，然后它两侧其实是有两条龙以这种盘旋的姿态向上升腾。那在冥界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个裸体的大力士，它托举着一个象征着大地的一个白色的扁平物。那么在这个扁平物下面其实是有水，还有一些水生生物，其中也包括了蛇。那巫虹老师就说，这幅画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写实的蛇，就是作为动物的蛇，也可以看到蛇身人首的这样一个神。那其实蛇它作为这样一个形象串联起来了宇宙之间的一种复杂的转化，比如说从生到死，从黑暗到光明，从地下到地上的这样一种转化。那蛇它作为一种转化的符号，其实启发着古人思考这些问题。画中的这几个不同的界域，几个不同的时空，其实是靠着蛇或者龙这样的意象连接起来的。那他也提到说，其实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思路去思考白蛇传，也可以得到一个相似的结论吧，就是说白娘子她其实也是有这样三种形态的，就包括她所谓的这个原型，就是一个具象的一条白蛇，包括她到了人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这样一个形象，还有包括她被这个镇在雷峰塔下之后，她有点变成了一个女神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巫虹老师也是把马王堆汉墓里这个帛画里面的这种结构对应到了这个白蛇传里做了一个分析，其实还是很有意思。 是的， 那这期节目其实内容很多，时长也很长，大家如果对蛇这个意象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这期节目。对，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从白蛇传这个文本切入，聊一下女性和蛇，以及女性跟一些其他的动物植物之间这种形象和身份上面的转化，其中可能会包括很多不同的文本， 对， 包括白蛇传这样一个原始的文本，包括西方的像小美人鱼这样的童话，然后也包括我们很熟悉的韩江的素食者，其实是一个女性变成了一株植物的故事。然后包括我们很喜欢的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 老虎妻子， 老虎妻子 其实是女人变成老虎的故事。 对，然后还有我们想到的其实是芭比，它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对神话重述，对伊甸园的故事进行重述的这样一个文本。 对， 它其实是一个娃娃，一个玩偶变成了女性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我觉得蛇的概念或者说蛇的形象其实很容易跟女性建立一个关联，可能在西方文化的一个缘起其实就是夏娃跟蛇的一种关系。 对， 就是那里面的蛇似乎既是邪恶的象征同时也是智慧的象征，其实是把神界和人界联系在了一起。包括吴红老师刚才提到说那幅帛画的概念里面它其实被蛇和龙的形象所贯穿。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就是在东北我们说一个人属蛇会 说 他属小龙， 对， 就是蛇和龙这样一种很尊贵很高级的神之间其实是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的。 对， 而且蛇其实因为它会蜕皮，它其实又有一个就是很多文明里都有那个蛇头衔蛇尾的一个环状的结构，其实它也象征着一种周期性，然后一种生命的轮回和转化。所以其实在很多文明和艺术形态里面蛇都被跟女性联系在一起，既是这种身体的周期性的变化比如蛇的蜕皮，然后也是一种新生和生育力的象征。同时在很多比如女性担任酋长或者女性担任部落首领的地方，其实蛇也被认为是一种拥有民间智慧的这种集大成者，同时她又敢于挑战禁忌。所以蛇的概念非常的多，也有很多现代的女性艺术家比如路易斯·布尔乔亚会重新去想象蛇的形象，并通过为蛇赋权然后去发掘女性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里提到的很多文本其实都是在探讨女性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她为什么想从蛇变成一个女人，或者说她为什么不想做女人了想去做一条蛇。我觉得通过探讨女性想做什么和这些东西为什么想做女性，我们想要探讨的是这些作品要去关注的女人性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女性这个性别， 对， 对，为什么重要。 而且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一期有点像是一个跨文化的文本研究。 对， 然后就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不管是东西然后包括现代的古代的，其实在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蛇和女性之间的关联作为一个母题它其实有很多的变体，还有衍生物。我觉得这个它版本上的更迭本身也有一种蛇形蜿蜒曲折的一种感觉，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在我们重新讲述这些神话童话的过程中，还有在这些童话神话流变的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它体现的是一个社会或者人类文化的一种潜意识，而这个潜意识里面往往反映了我们是怎么理解男性和女性的，以及说我们要去看整个文本的生产和制作的流程。比如说很多我们讲到的一些神话其实是男性创作出来的，包括童话，然后我们讲到的一些比较颠覆性的改写其实是女性作者在颠覆了这种父权的基础上面进行的一些改写，其实这个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都会再展开探讨。 嗯， 首先我们可能就先从白蛇传这样一个文本入手。首先要说明的是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民间集体创作的这么一个文本，它是在不断的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丰富和流变的一个故事。它的版本非常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最authentic 或者说最权威的这么一个版本可言。刚才我提到《言外之意》之前的这期节目叫《青城山下白素贞的千年修炼和演化》，其实对这些版本做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一个梳理吧。那我们今天可能就选取其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是落实到今天可以考据的这种出版物当中的几个版本，来简单的做一下这个梳理。那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故事从唐代至今的这个流变过程，其实是白娘子这个女主角她越发人格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总的来说它是这样一个趋势吧，就是她从一个假借人形的妖怪逐渐的变成了一个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这么一个贤妻良母的这样一个过程。她最早的形象其实是一个诱惑杀戮男性的一个美女蛇，后面她其实逐渐发展出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也慢慢经历了比如说怀孕生产这样的过程，最终甚至焕发出了高尚的母性这样一个过程。 对，那我们通常认为其实白娘子的形象它其实来源于唐代鬼谷子所著的《李璜》这样一篇当中的一个叫做《白衣之书》，这个书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朱，明书的书，就是一个白衣女子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做李璜的一个富家公子，他遇到了一个白衣寡妇，然后这个寡妇据说是有绝代之色，他就被这个寡妇的美色所诱惑，在他的家里就是连住三天，然后回到自己家之后，他就感到这个头重脚轻，卧床不起。那后面有一个还蛮恐怖的描述，就是说他躺在床上把这个被子掀开，就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就化成了水，就消失掉了，化成了水，就只剩下一个头颅。然后他家人就回到这个白衣女的家里面去查看，就发现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白衣女，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座经常有巨蛇出没的荒原。对，这个就是他最初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后来这个明代的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当中，白蛇的故事其实就更接近我们今天熟悉的这样一个版本了。那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宋孝宗年间，浙江临安有一个姓西的男青年，就是这个西梦瑶，这个姓西，然后他的名字叫西宣赞，其实就是跟后面那个许仙稍微有一点读音上面的相近了已经。然后这个姓西的这个男子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当时而且他是以这个不好酒色而闻名的。他在清明节的时候就去这个西湖游玩，在断桥上救了一个迷路的女孩，这个女孩叫做卯奴，卯就是那个子丑寅卯的那个卯，对。然后这个卯奴的婆婆后来就找来感谢了宣赞，邀请她去家里做客。然后到了这个婆婆家，宣赞就见到了一个美貌异常的白衣娘子，她就不禁这个心神荡漾。然后没有想到这个白衣娘子她就是一个吃人心肝的妖怪，她在这个卯奴的帮助之下就侥幸的逃脱了。然后后来就找来他的叔叔西真人，这个西真人他是一个道教的术士，来这里降妖，然后发现这个卯奴实际上是一只乌鸡变的，然后这个婆婆其实是塔，就是那个汉塔的那个塔，对。然后这个白衣的娘子就是一条白蛇，然后这个西真人他就化缘造了三座石塔，将三个妖怪镇在塔内，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叫做西湖三塔记嘛。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比如说清明节呀，西湖断桥啊，这些故事发生的重要的时间和地点其实已经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有一些相似性了。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最终降妖的西真人他其实是一个道教的术士道士，跟后来这个法海他是一个佛教的和尚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中国社会那个宗教谁在谁的权力更大他的流变有关。 对对，然后他后面的一个版本其实就叫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他其实来自这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的一篇。那在这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里，白蛇已经所谓的人格化了，人格化就意味着说他拥有了人的情感而没有了所谓的害人之心。就是他对许仙是这个以身相许，那以身相许的目的不是为了后面加害他或者要吃了他或者是什么，而是因为他自己春心荡漾爱上了这个男子。这个故事里面的男主角他的名字就变成了叫许宣。那这个许宣他其实是南宋绍兴年间临安府的一个药铺的伙计吧，他就是在清明节这一天外出祭祖，回家的途中乘船躲雨遇到了白娘子主仆，这也是白娘子和小青同时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了。对，然后白娘子就把自己的伞借给了许仙，然后两人就因此定情了。后来两个人订婚之后呢，这个白娘子就送给了许仙一些银子，后来发现这个银子是官府失窃的官银，许仙就因此获罪被发配到了苏州，然后白娘子就追他追到苏州，两人就是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后来其实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事情，总之就是说白娘子她作为一个蛇妖吧，她送给这个许仙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偷来的，然后后来这个东窗事发之后呢，就会连累到这个许仙。那最后这个许仙就在 金山寺的方丈法海的帮助之下，识破了白娘子蛇妖的身份，后来就这个法海就收服了白娘子，把她镇于雷峰塔之下。 嗯， 这个故事其实就跟今天我们了解的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包括道观引啊这种情节也出现在后来的这个电视剧里面。 嗯， 那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个作者冯梦龙他显示出一种道德上的摇摆。一方面，白娘子她人格化了之后，她被塑造得非常的可爱又可怜，她爱上了许宣，希望和这个爱人长相厮守的心情其实是一种人之常情。 对， 但另外一方面，在故事的结尾他又受到了非常重的惩罚， 嗯， 被压在这个雷峰塔之下永世不得翻身。那这两种矛盾的态度是如何在这个故事里共存的呢？那就是最后其实作者就借由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一个观点来收束了整个故事， 嗯， 然后警示世人，就是在今天看来其实是一种有点偷懒的做法吧， 嗯， 也很难让读者信服。因为在这里白娘子其实她已经拥有了一种人的普遍的情感，这个故事体现的不再是人和妖的一种绝对的对立，而是人的这种欲望和情感和当时一种禁欲的礼法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吧。 对，但我觉得其实相比你第一个讲的这个白衣之书的故事，冯梦龙的版本已经多了很多复杂的成分。 对， 就像白衣之书里，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男性的叙事者，其实是对世人色欲的一种警告。 对， 就是你如果臣服于自己的色欲，你就会受到报应。 对， 而在许宣的这个故事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有了更多，就虽然结论还是色即是空，但是你能看到其实更多的情感的纠缠了。 对，其实在后续的这个白蛇故事的版本当中，进一步丰富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这个情感纠葛，还给白娘子安排了怀孕生子这样的经历，其实让她更接近于这个世俗世界里面的普通女性，而且是符合这种封建道德标准的一个贤妻良母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就在后来的戏曲包括我们看的电视剧里，其实有这种道仙草啊、水漫金山啊， 嗯， 这样的剧情，其实它刻画了白娘子多情多苦的这样一种悲剧的形象，就是因为她太爱这个男的了， 嗯， 要不断的去拯救他，所以导致他受了很多的苦。 对，而且他是个好人。 对，他是个好人。嗯，对，那我们这里就会大家就会有疑问，就是说他其实并非是一个凡人嘛， 嗯， 他是一个蛇精，而且是据说是道行很高修行很高的这样一个蛇精， 嗯， 那他为什么要来人世间承受这个多情多苦的这样一个命运？那其实这里给出的一个解答并不是说跟我们后来理解比如说这是出于爱情，那爱情其实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嘛， 嗯， 我选择爱一个人，选择为了爱他而付出代价， 嗯， 但其实当时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暗示的，当时对于他的这个多情多苦命运的解释是他们之间有一段前世姻缘，其实有点类似于《红楼梦》吧。 嗯， 对，然后就是说因为许仙他其实前世救过这个白蛇，所以白蛇这一世是来报恩的。 对，我觉得这一版里其实很多逻辑都能看到它是基于佛教主导的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背景。 对， 无论是这种报恩说还是这个色即是空的这个结论。 对， 嗯， 但是其实白蛇传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然后在今天不断的被解构和重述，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所谓的前世姻缘嘛，而是因为读者或者是观众在其中看到了这个女主角她非常强大的一种自由的意志， 嗯， 就是她的情感和欲望以及想要捍卫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这种勇气和因此付出的这种巨大的代价，这其实是让这个角色的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对，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强大的能动性，让他的能动性其实一直推动着他跟许仙关系的发展。这个原本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的普通女性她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动性。那一方面正是因为她是一个所谓的蛇妖，她是一个妖，她所拥有常人不能够拥有的这种法力和智慧，他才能够做到常人不可及的事情。但同时他和许仙的这段姻缘，世俗姻缘，在当时的这个社会语境下成立的前提是刚好相反，是他要无限的接近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就他的能动性不断的暴露他的真实的身份，威胁着他的爱情和婚姻，这个其实是他这个角色内在矛盾的地方所在。 对，知琪刚才讲的中国的这个白蛇传其实是 一条蛇爱上了一个人类男性，他希望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类女性的故事。但其实在日本的传说里面，他也有爱而不得的女性最终变身了一条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转化也很有意思，而且跟就是白蛇传的故事我会觉得有一点相近。然后他在日本传说里这个女性叫做青姬，姬就是悬崖上的金鱼姬的姬。他讲的是纪伊国一位富豪的女儿青姬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僧侣安贞，因为安贞每年都会路过他们家然后去参拜，然后就会在他们家借宿。有一年又快到了这个日子呢，青姬的父亲就喝醉了酒，对女儿说要把她许配给安贞。那这个小姑娘就信以为真，并且在当天晚上向安贞表白了。但安贞其实并不知道这回事，就骗她说等自己完成了这一次参拜就回来娶她。结果青姬苦等无果，去追赶到他，然后又被安贞拒绝了。安贞最后逃到了一个叫日高寺的地方，在僧人的帮助之下躲进了寺庙的大钟里。青姬就被日高川河挡住了去路，他非常的着急，然后盘旋之中就化身成了一条大蛇。就这条蛇游过了日高川，进入了日高寺，并且喷出怒火烧死了躲在那个钟里的安贞。最后这条蛇也流着血泪沉入了海湾，自尽而死。直到400多年以后，青姬的遗恨还盘旋在日高寺的那一顶钟上。然后在之后日高寺几度的更名，最后改成了道成寺，才在僧人的超度之下，就是让这个青姬的遗恨消失了。日本国宝之一有一幅绘画叫道成寺绘卷，描绘的就是青姬和安贞的故事。那道成寺的那个钟也成为了怀春少女的一种象征。对，我觉得无论是白蛇传的故事还是这个青姬的故事，其实都体现了女性的意志，就是那种强大，它都是用蛇来表现的。就我觉得从叙事者的角度其实是这样的。 对，而且它都是一个有点像爱而不得的这么一个故事，只不过在日本的故事里这个女性化作复仇女神这种感觉。 没错， 对，其实在西方的文化里面，我觉得更多的一些元素它会强调复仇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美杜莎的故事，它其实比你们刚讲的这个中国和日本的蛇女的故事更加黑暗一点。就是美杜莎它其实也是一个女性爬行动物混合体很著名的代表，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其实它叫做 Women Reptilian Hybrids。 它其实指的就是说在神话文学艺术等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和爬行动物的特征，比如说蛇蜥蜴相结合的一些存在。我也在想为什么是这样，包括鱼类然后爬行类，我觉得它好像是一种在界限之中徘徊的，有一种这样的特质，就它既可以在水里也可以在陆地上，然后女性就是可以不断的去超越不同的界限，它有一个穿越界限的感觉。 或者说还是因为水被不同的文化都认为是一种阴 性 的东西 的，对对，这个在我等一下要讲的里面也会有涉及。然后我先就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美杜莎的神话。其实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古希腊的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它是蛇发女怪美杜莎。她是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她现在在英文里还有这个词汇就叫做 Gorgon， 她的意思就是丑陋可怕的女人，也是蛇发女怪的意思。然后她作为三姐妹之一经历了一个流变的过程。在最早的时候，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这三姐妹她们其实被贬低为野蛮的生物或者奇幻的怪兽。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她们就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转变，然后在这个转变中的结果就是她们变成了令人垂涎的年轻的金发美女。然后出现在那个时期的雕塑、绘画还有散文中，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奥维德的变形记。在变形记里面，他讲述了这个美杜莎的故事。奥维德讲述这个版本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他讲的是说当时因为这个美杜莎她不是一个金发美女嘛，然后她就激起了海神波塞冬强烈的欲望，然后海神波塞冬就一直追着这个美杜莎，最后她在雅典娜的神殿中其实就强暴了美杜莎。强暴发生了之后，雅典娜就非常的愤怒，但是她惩罚的对象不是海神波塞冬而是美杜莎，所以这个雅典娜就让美杜莎变成了一个怪物，任何直视她的脸的人都会石化。然后后来英雄波尔修斯就接到了杀死美杜莎的任务，但是因为所有直视美杜莎的人都会石化嘛，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闪亮的铠甲当成镜子，这样他就不会直接看到美杜莎的目光。然后他就这样成功的砍下了美杜莎的头而没有直视她的脸， 然后最初这个英雄波尔修斯是把美杜莎的头当成武器，所以即便他在死了之后他还保留着石化的能力，后来他就把这个头颅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就把它放在他的胸甲上面，然后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不要直视女神的尊容。对，我觉得这个故事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是和刚刚白蛇传不一样，它是从妖到凡人，它这个故事其实是反过来，因为美杜莎其实是戈尔宫三姐妹里面唯一的凡人，她其实是肉身的，她一开始并不是神，所以其实是当她发生了这一系列变化被斩首之后，他才从肉身变成了一种非肉身的崇拜物，从而获得了他的法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说其实雅典娜惩罚的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对 这件事情让这个美杜莎她的神话在当代获得了新的意涵，尤其是在 MeToo 运动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会把美杜莎当成一个有点像 icon 一样，对，然后就是要鼓励说受害者我们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在现在的语境下其实又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吧。然后第三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一个技能吧，就是说所有跟他对视的人都会化成石头，所以这个美杜莎的凝视其实反映了一种对于女性目光的恐惧，以及对于女性的这种凝视的一种污名化。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女性对于女性的惩罚，和白蛇传的不太一样，因为白蛇传它其实是一个道士，是一个男性对于女性的惩罚，然后这个故事里其实是一个女神对于一个少女的惩罚。这就联系到第二个也是一个女性爬行动物混合体，它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欧洲民间传说里的一个蛇尾女性，这个就和芝奇刚说的和水有关系，和水和复仇有关系，它叫做美露辛，然后也有一种译法是美露辛娜。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它的生产过程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它其实也是由男性生产，但是是由女性传播并且教育女性的故事，它大概是14世纪完成的，然后这个版本其实被融入了一系列由女性在纺织时讲述的纺线故事中，其实就是一个女性之间的秘闻，就是我想到那个王安忆，她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天香，对，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性社群，她们做这种女红纺织啊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由男性生产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其实是有一种对于女性有训诫意味的，然后是在女性社群中流传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人与仙结合的故事，这个美露辛她其实是一个国王，她因为妻子去世心情沉重，所以就去森林里面狩猎，然后她在狩猎的过程中就在水边遇到了一位美丽的仙女叫做普雷西娜，两人就相爱了，然后这个国王就向普雷西娜求婚了，普雷西娜也答应了，然后他提出的条件就是他需要让国王发誓说永远不能在他生育或者洗澡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因为普林西娜其实是一个仙女，对，然后他如果在生育或者洗澡的时候被人看到，他就会变成蛇形，其实和白蛇传有点相似。而且我觉得这个生育和洗澡时不能被男性看到其实也有一种女性禁忌的感觉，就是生育和洗澡可能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都会被认为是污秽和肮脏的，其实和女性的月经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这个国王他就答应了这个条件，他们两个就结婚了，然后普雷西娜就为他生下了一个三胞胎女儿，分别是这个美露辛、美丽尔和帕拉特。然后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个国王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主题就是你的承诺和承诺的被打破，对，这个女性普林西娜她遭到了背叛，所以她就带着三个女儿离开了这个王国，她自行前往了一个岛叫阿瓦隆岛，普雷西娜就带着她的三姐妹在这个岛上长大，等到美露辛长到15岁的时候她就偶然间得知了这件事情，所以她决定要为她的母亲去复仇，然后他的母亲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这又是一个女性惩罚女性的故事，他的母亲就认为说虽然你的父亲违背了誓言，但他仍然是我的丈夫和你们的父亲，因为这个梅露辛他之前先把自己的父亲关在了一座山中，后来他的母亲惩罚他，然后又把他的两个姐妹也囚禁起来，同时流放了梅露辛，并且给了他一个诅咒，就是说每周六从腰部以下他都会变成一头双尾蛇，然后以后如果有人娶她为妻的话，这个人也要发誓说保证在每周六不见到她的样子，就如果她能遵守的话呢，他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童话的那种承诺嘛。然后如果她违反了的话，美露辛就会永远保持蛇形， 后来美露新去了法国的一个森林，定居在一条溪流的旁边，然后这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伯爵，然后伯爵就向他求婚了、 哦、 然后这个美露新就提出了和他母亲当时对他父亲提出的一样的条件，就是说每周六的时候你不能看到我、 嗯、 他的老公就遵守了长达10年的承诺，在这期间美露新为他生下了10个孩子， 天 哪，对，并且帮他修筑了很多宏伟的城堡，为他带来了财富、土地和权力。最终这个伯爵就是梅露辛的这个丈夫，他后来被家族挑战，然后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自己也会开始怀疑说为什么我的妻子每个周六总是独自一人，从不去参加弥撒。后来他就是有一次偷偷的识破了他的秘密，但是他仍然帮他保守这个秘密、 嗯、 直到有一次他们的一个成年儿子杀死了另外一个儿子，然后这件事情让他的丈夫悲痛欲绝，他直接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了这个秘密，就揭露了他自己的妻子其实是蛇。然后这里又回到了建国刚讲的龙和蛇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梅露辛就变成了龙的模样、 嗯、 她走的时候给她的丈夫留下了2枚魔法戒指，然后就飞走了，她仅仅在夜晚回来哺乳她两个仍为婴儿的孩子。 都已经走了还要回来哺乳孩子。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也很有意思，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那个惩罚的元素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道德训诫的意味，其实是他的母亲惩罚了作为女儿的他，并且他惩罚他的目的其实是告诉他说有公序良俗以及父权制还是很重要，就是不管你父亲做了什么你爸还是你爸，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复仇的主题，我觉得在西方的神话故事里面其实这个复仇主题始终是贯穿的，它好像没有中国或者日本的故事那么的温和，就是复仇仿佛永远是这些半人半神的女性的一个主线、而她们为什么复仇，其实往往就是因为承诺被打破了，并且很多时候她们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她们身边的男性手中的、因为这个承诺建立的前提就是说只要这个男性保守他身份的这个秘密，只要这个秘密不被戳穿，其实她们还是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的。然后这个故事里面也有这种身份的转化，而且我觉得她的转化其实很丰富，他首先是有从女儿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嗯、 然后还有从人到蛇的这样的一种转化，是很多元的这种身份穿插在其中，就会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觉得传说故事神话之所以能在社会流传下去、嗯、就是它整体上还是符合这个统治阶层的需要的，就是你说的公序良俗 是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下半身在周六会变成蛇的梅露辛跟白娘子一样，她都是贤妻良母，就是都是 她在这期间我看到她说生了10个孩子并且抚养这个孩子，而且她最后变成龙飞走之后还得回来哺乳孩子。 对，而且她还为她的丈夫为这个伯爵建了宏伟的城堡。 对，然后像建国刚说那个就是在不同神话版本流变的过程中，就是它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这些妖其实都是女性，就是其实是女性的妖和男性的人结合获得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合法性。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小美人鱼，它的故事的前身叫做温蒂尼，它叫做水妖，因为古希腊认为水经常和女性元素联系起来嘛，所以这个水妖它其实会出现在森林里、池塘里、瀑布中，而且它美丽的歌声有时候是可以被人们听到，甚至能在水流中识别出来。其实这个就是小美人鱼的原型，因为它那个设定就是说它唱歌非常好听嘛。对，水妖和人相比它其实缺乏不朽的灵魂，但是如果你和人类结婚的话，虽然会缩短他们在地球上的寿命，但是他们能够获得一个不朽的灵魂，变得和人一样。而一个水妖如果和一个男性人类结婚的话，他的孩子也会获得人的灵魂， 有点伤户口那意思。 人类中心主义。 是的，为了变成人，这个水妖就很渴望和人类男性结婚、但是当一个人类的男性娶了水妖为妻之后，他就必须很小心在水妖面前不要侮辱他，否则这个水妖就会返回他的那个水元素的世界，然后丈夫的背叛会导致水妖的离开。这个其实也是、从14、15世纪开始很多小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其实探讨的是人类身份的这种合法性嘛，而且我觉得它背后体现了一种男性对于身份还有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焦虑，就它其实是通过这个故事训诫女性、告诉女性说你只有通过和男性结合生下孩子，好像你的身份是因为生育而获得了这个合法性。然后 然后这个故事也训诫男性说你要对 孩子不一定是你， 而且他为什么就说一定很纠结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男的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 嗯、 对，所以他对男性的训诫其实是说你要对一个女性忠诚，不然如果你和很多女性发生关系，你其实无法确定哪个孩子是 你的， 对，哪个孩子是你的、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故事里面确实体现了很多就这种父权制的一些观念、 嗯、 以及女性是怎么在这种神话版本流变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他者，成为第二性的。其实这个人妖结合的这种中间状态也相当于这种第二性嘛，因为在这个水妖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到，其实他的假设是妖是低于人的，只有通过和男性结合并且为他诞下一个孩子，他才能从妖变为人，获得成为人的合法性。对、 嗯、 然后就有一个学者他叫做黛比费尔顿，他曾经在2013年的一个文章里就写到说，他说这些故事里面的很多女妖她其实都是反派，都是一个反英雄的角色，而她们的命运就是被一些英雄控制或者杀死，就像我刚讲的美杜莎，她其实也是被一个男性英雄杀死了、 嗯、 对，然后这其实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破坏潜力的一种恐惧，因为这些神话在某种角度上都实现了男性征服和控制女性的幻想。 对、 嗯、然后男性从中间的这个 take away 就是一古希腊的这种男性，他们学到的东西就是说我要成为里面的英雄而不是反英雄，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回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反英雄的女性，半人半妖的女性，他们的这些特征只要放到男性身上就是英雄的特质，比如说很勇敢，有野心，充满欲望，善妒，这其实是很多古希腊的一些女神他们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嗯，但只是因为恰巧放在女性身上他们就被降格了，而放在男性身上其实他们就变成了英雄。 我觉得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我觉得不光是对于女性生育力的一种迷惑和恐惧、 嗯、 其实也是对于自己欲望的一种恐惧，就是因为那个蛇妖往往是美女，就是其实是这个男性在忌惮自己的色欲，把自己引向何方，所以有了一个蛇的形象，而不是比如他没有把美女形容成一个小兔子、 嗯、 他形容成了充满危险和禁忌的蛇， 其实是他们自己缺乏控制力。就是我觉得像刚知奇讲那个故事，白蛇故事第一个版本不是说他先强调了这个男主人公他平常不近酒色， 对， 就是他得先有一个 disclaimer 的感觉，然后足以说明说一定是这个女的她诱惑力太大了，而不是我有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些故事跟白蛇传的一个相似之处也是说，假设这个男的信守承诺的情况下，他就娶到的是一个贤妻良母、 嗯、对， 不仅是可以为你生儿育女， 对， 还可以给你带来金钱和财富、 嗯、 其实白蛇白娘子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但一旦这个男的在过程中表示出怀疑摇摆和不可靠、 嗯、 那这个女性立刻就会现出原形。 对， 对，她好像都有一种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包括在日本的青姬的故事里其实也是，其实是这个小和尚最初是先向她撒了谎说我会回来找你、 嗯、 那接着就又是狠心拒绝了她并且独自逃掉，所以是刺激这个女性后来就是她的愤怒化成了一条蛇。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背后又有一个怎么讲不同的这样一个 standing 吧、 嗯、 就是说这个男性他尽管他是一个背叛者，他是婚姻里面的不忠诚的人、 嗯、 或者说首先怀疑对方的人、 嗯、 但是他某种意义上站在这种道德的制高点上、嗯、而这种道德的制高点来源于他的身份、 嗯、 而不来源于他的道德本身、嗯、因为他是人而对方是妖，他天然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 嗯、 让他们私人之间的这种怀疑猜忌仿佛变得合法了、 嗯、 对，然后这个女性她即便是一个再完美的妻子、 嗯、 还可以给丈夫带来很多财富，但因为她先天不足，她先天就是一个妖，导致即便她被背叛了她只能用妖的方式来复仇，而这种妖的方式带来一种巨大的毁灭性、 嗯、 是为人类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不容的。 对，所以结论就变成了人妖不能共存。 对， 对， 结果就变成了说这个男性仿佛还是正义的一方， 对， 而女性因为这种所谓他的兽性爆发而带来的破坏力 又变成了要被控制和甚至惩罚的一方。 对 对， 我觉得这恰恰也说明就是男性他始终是第一性嘛，就是在整个这个故事流变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妖都是作为一种第二性的存在，而第二性其实就是女性的一种处境和特征。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按照今天的角度，如果他们上再见爱人或者什么，我们就会觉得说只要这个男的信守承诺那就可以了。 对， 就只要他不怀疑他的妻子，始终跟他的妻子站在一起，他们所有的困难和苦难都不会发生。对，但实际上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语境之下，好像想要强调的并不是这一点。 是的，对， 是的。 而且关于这个控制权到底在谁的手里，就是是在相对法力更强的妖这一方，还是在人类社会合法性更强的男性一方，我觉得就是在神话传说里也有很多商榷的空间。 是， 就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查到了一些比如民俗研究，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虎妻，就是中国神话谱系里的这个老虎妻子的传说。其实在最早期是有虎妻跟虎夫两种的，就是男性也可以是虎，但这种传说就是没有销量，就是大家不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它很容易变成一个野兽强抢民女的故事，就是他就 ending 了，就是没有下文了，所以他后期是传不下去的。就我觉得这种神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大家里面可以有琢磨的部分。那后来就是还是虎妻的故事比较受欢迎，而且一直从隋唐传到了明清，就是后来这个故事基本就类型化了，它都是这样，就是男子遇见了一个穿虎衣或者披着虎衣睡觉的美女。虎妻的类型被稳定下来之后，大概就有这几个元素，一个是一个男子遇到了一个穿虎衣的美丽姑娘，或者说是一个裸露身体披着虎皮睡觉的美女，然后这个男人就会将这个女性的虎衣藏起来，就是很多故事里都是把这个虎衣扔下了一口井。就是、 为啥要干这个事儿呢？ 哎，你听我往下说。 让他现身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七仙女的故事很像， 就是、这个是有点像。 其实就是男人把女人的身份掳走了，就无论你是一只虎还是你是一个仙女，当你没有了衣服，你赤身裸体之后，你就成了一个从属， 变成了一个赤裸生命。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往在这样的故事里，这个美女就成为了男人的妻子，并且只能跟着他走，就相当于剥夺了他的虎衣，他变成了一个， 他没有了社会身份了。 而且他也没有了虎皮所代表的神力了，他不再是山中之王，而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了。然后后来呢，两个人就过着美满的生活，并且往往这个女性会为他诞下孩子，往往就是几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初次相见的地方重温旧事的时候，妻子发现了虎衣，或者是丈夫无意间提起了那件虎衣，那在结尾的时候就是妻子穿上他的虎衣重新变回了老虎。在早年的版本中有老虎吃掉了他的丈夫和他们的孩子，那在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规范性越来越强，一般这个母老虎就不再吃掉孩子和丈夫，就只是径直离开，就这就成为了虎妻故事的一个类型。所以就有民俗学者认为说，在所有的虎妻的故事中，虎衣就成为了唯一决定控制权和角色转换的那个要素，谁控制了虎衣，谁拥有了虎衣，谁就拥有了女性命运的裁决权。对，我觉得这个特别体现一些神话故事里的流氓性，就是这两年每到那个什么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法学者出来讲说牛郎违反了哪些法律，比如偷走了人家洗澡的时候偷人家衣服啊，然后后来掳掠人家成妻啊，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然后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其实前半部分是男性通过某种意淫嘛来获得女性的控制权，比如我控制了你的虎衣就控制了你，那在结尾的部分往往是这个女性她主体意识觉醒，她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虎衣并且离开了这个男性。对，就还是我觉得她的这个说教意味其实还是人兽不能共存，人兽不能通婚，但是这个结尾就让她有了一点好像女性觉醒的色彩。 准备这期节目我就想到一句台词叫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就是仿佛这两种就是人兽之间是存在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实际上在这个故事中又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 并没有写到他们真实是不是有生殖隔离这件事情。 对，但是结果是人和妖往往他还是会有孩子。 对、 嗯、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那个白蛇传的故事其实是让我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就不是说能不能跟一个女的生孩子、 嗯、就生下来到底是什么。 对，而是说他本来是一条蛇呀，相当于人的这个样貌是他的一个 cover、 嗯、 对吧，就好像孙悟空、嗯、就是他可以以无数的面貌去世人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猴，对吧？就是因为它这个《白蛇传》里不是有一个情节，就是说白娘子喝了这个雄黄酒，她、 嗯、 就现了原形，变回了对一条巨蛇嘛、 嗯， 然后还把这个许仙吓得半死。我就想说，那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生物上是如何实现的？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人妖不可通婚，我觉得它是一种等级社会的阶级区隔的一种象征、 嗯、 而并不是真实的生物隔离的一个意思、 嗯、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他们生育孩子什么的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就相当于实际上这并不构成一个他们在一起的障碍、 嗯、 而这种障碍我觉得是一种等级社会为了这个教化世人说你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你不要跟不属于你的阶层通婚、 嗯 而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嗯、 我能想到的一个女性是人类男性是妖怪或者非人类的故事其实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 哦、 对，就 是 一个公主因为种种原因嫁给了一个野兽、嗯、最开始她是 心不甘情不愿的很恐惧的，然后最后她从这个野兽的身上发现了美德然后发现了爱情。 为什么在男的身上这个故事这么好啊， 就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结果，然后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这个野兽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王子， 一个王子 对,、 嗯、 对。 那个 安吉拉卡特其实改写了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她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了老虎新娘，这个故事收录在他的这个染血之事与其他故事这样一个短篇集里、 嗯、 这个短篇集里全都是对经典童话故事的一种重述和改写。那在卡特的老虎新娘里面其实是一个赌鬼父亲在一场跟野兽的赌局中输掉了一切，最后他把女儿作为砝码也输给了这只野兽，这只野兽是一个城主、 嗯、 然后同时他的本质是一个老虎。其实在赌局进行中这个女孩并不知道她父亲在跟一只老虎对弈和就是下赌注，然后她只是发现这个动物一直在咆哮，就她无法说话，她的所有的咆哮声是她的一个随从翻译给她和她父亲、然后最后她被输给了这只老虎之后她就失去了选择和自由。当然她被随从接去老虎的城堡的时候她也有很多疑惑然后有很多愤怒，然后卡特就在这段路上就写说世上所有高等宗教一律都宣言野兽和女人都没有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帝打开了伊甸园的大门让夏娃和她的魔宠全数跌出，所以请了解尽管我不至于说这一路上我私下都进行着形而上学的思考，但我确实在思考我个人处境的本质，思考我是怎么样被买卖被转手的，那个为我脸颊铺粉的发条女孩被制造人偶的工匠设定为了仿真真人，而在男人之间我不也一样被设定为只能模仿一个真实的人生吗？就我觉得是卡特在他的重述中加入了很多女性的这种思考吧。然后在他到了野兽跟前之后，然后野兽就会让他赤身裸体，然后这个女孩就想说野兽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小事，但人类赤身裸体一直是不自然的。他就讲了女性其实在社会中的一个处境，就是女性一直处于一种买卖的市场之中，众多眼睛在看着你却丝毫不会考虑到你的存在、 嗯、 就是他讲的是女性的一种被交易和被凝视的位置、 嗯、 那这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最终让这个老虎一寸一寸地舔去了自己的肌肤，结果其实是很令人意外的，就他变成了一只有着美丽皮毛的野兽。 嗯， 他最终放弃了女性的身份甚至放弃了人性而变成了野兽，也是因为他被他父亲的贪婪所刺痛，他被他一直受男人所控制这件事情 所刺痛，所以他选择放弃人性而成为一位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对于抵抗自己一直被交易、被转手、被凝视的一种尝试。就如果我不做人了，我就可以不被凝视了，如果我不是一个女性了，我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这真的跟素食者很像。 对，我看这个的时候就想到，其实都是通过彻底的放弃人类身份和人类性，他们达到了一种自由。 是， 就是在植物妻子和素食者里面，其实也是通过我最开始拒食肉类，我开始慢慢的拒绝吃饭，我开始拒绝性生活，然后我开始变成非人，然后最后我变成了一株花，我结出了自己的果实。其实是一个告别，只有告别人类性，好像女性才能回到自己的一个主体的位置上。 是，对。那最后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讲一下去年前年很热的、 是前年了， 对， 三年 很热的一部电影，就是芭比。因为在思考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想说白蛇传其实是白蛇的人间历险记。 对， 其实芭比就是这个芭比娃娃它的一个人间历险记。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相同类型的一种故事吧。 是， 对。像芭比的故事其实有很多人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有一个还蛮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它其实是对这个伊甸园故事的一种重塑嘛。就比如说在最开始他们这个芭比的世界就有点像是一个性转版的这样一个伊甸园，那就像亚当的肋骨变成了夏娃一样，在芭比的世界里其实女性是那个第一性，是那个主导的角色，而男性比如说所有的肯其实都是芭比的一种附属品，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按照这种神话，以看一个神话的方式来重新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也试图解答说女性是什么，就是何为女性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步就是这个芭比意识到死亡，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暗示了人和非人的存在，比如说像一个芭比娃娃这样的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人是可朽的，就是他的生命是有一定的界限的。那这个意味着说在时间的维度上，芭比从所谓的神变成了一个人， 对， 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固定时长的， 他开始衰老了， 对，他在衰老，他在慢慢接近一个终点。那在第二个意义上就是说人是所谓有情感的，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童话故事里其实都有这一层意涵。 对， 就是说比如说白娘子，她在不断人格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她从一个没有感情的纯粹害人的这样一个妖怪变成了一个对人产生感情，甚至产生了很多非常高尚的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这是她成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人的身份和她身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神话故事里面，她最终不可突破的也是说人和妖之间身体构造上面的这种绝对的区别。对，虽然我们刚才说这里面不涉及到什么太就是太可靠的生物性的这种探讨， 对， 但是这个所谓的女妖她最终都会有一个现出原形的时刻， 对，一种身份隔离的暴露。 对，而当她现出原形的时刻往往意味着她在人世间的这种关系情感关系，无论是爱情还是家庭，陷入到一个最深重的危机这样一个时刻。 对， 其实在芭比里面我觉得她也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没有女性生理构造的这样的一个娃娃，她究竟能不能真的变成一个女性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好像一方面他们确实都有一些本质主义的倾向吧，就是认为这个先天的生理结构依然具有某种程度上一种决定性，但同时我觉得好像无论我们探讨女性身份还是探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的时候，都无法回避说我们在生理上是不同的，我们的身体与男性的身体是不同的这样一个问题，无法绕过这个问题来去探讨，把它单纯当做一种文化的建构或者当做一种符号来探讨。对，这其实也是女性主义这么多年发展过程中一直争议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对，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从这个角度看芭比，又觉得它跟很多关于女神的故事、女妖的故事它都有一些共性和传承的点在。 对，就听你这样解读，我又觉得芭比是一个现代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在最近重新看白蛇传的时候，我跟志奇都发出感慨说白蛇 为什么要变成女人？ 对啊，我当时 为什么要拦到人世 间？就在说一条好好的蛇， 而且还法力无边，道行那么高，为什么要变成人？但是如果我们带入芭比的世界，就是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娃娃吗？就是是一个在一个架空的童话世界里永远没有故事进展的那样一个假的人类吗？其实你又想，我可能真的会想要来到时间，就是想要留下那第一滴眼泪。 对、嗯、就是我觉得他展示出了做人，就是我觉得一方面这些故事确实是某种意义上非常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一定是强调说人是好的，人是善的，人类社会是值得向往的， 人类的经验是最宝贵的、 嗯、 不可替代的。 对、 嗯、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如果他写的足够好，他又确实能让也让人，我不知道猫看了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或者蛇看了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 嗯、 就是让人能感受到说做人的确有一些很美好的瞬间吧、 嗯、对、嗯、我觉得还是试点选择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芭比它还是一个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故事、 嗯、 但是感觉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很多可能大部分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女性或者说半人半妖的这种女性，她往往都是为男性服务的， 对， 她是一个比较工具化的女性角色，就像我们刚刚讲她很多时候就是生儿育女然后养家糊口，然后把自己的钱给支持她的丈夫这些、 嗯、 但是我觉得芭比她其实是一个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她让女性很丰富的这种人生体验都能被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试点的不一样吧、 嗯、 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最近在欧美也掀起了一股这种重塑神话或者重塑童话故事的这样的一些风潮，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前几年中信还是哪里出过一本叫卡尔克，就它是一本畅销特别特别畅销的书，它其实也是改编自这种古希腊的神话、 嗯、 然后它的试点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女巫，还有就是阿特伍德改写的那个佩内洛普，它其实是把奥德赛的故事重新写了， 是的， 然后是以奥德赛的妻子的视角出发去看待这个故事，当我们从他的妻子视角去看待这个奥德赛的就是所谓的壮游然后史诗般的旅程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女性是一直被困在她的闺房中的，然后很多时候她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对，所以我觉得这最近几年其实大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神话，包括新的小美人鱼她也首次启用了一个黑人女性、 嗯、 我这两天在看这些神话重写的书的时候，有一个学者他就指出说我们过去看到的那些经典的神话很多时候都是从白人男性异性恋中心去出发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反思的时刻，比如说很多酷儿的群体他们在看了小美人鱼之后也会说其实这个本身是一个关于酷儿的故事、 嗯、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就叫侄女们这个故事不是给你们写的对，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视角然后更多元的身份，其实也呼应了我们在开头讲到的，我觉得这个多元身份不仅仅是女性身份的多元，其实也是酷儿身份的多元，它都会融入在一个新的故事里面，它其实也是一个版本又不断的改写和发展。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重塑神话的很好的时候、 嗯、 因为我跟芝琪和乔麦录那期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好像现在重新去看一切故事你都会先要带入那个女性的视角去看一下她的生活、 嗯、 她的感受是怎样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都可以尝试去重述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故事， 对， 就是哪怕是小红帽的故事哪怕是白素贞的故事，就是当我们转换一个视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讲出不一样的故事来、 嗯、 是在开头也讲到说其实蛇它也是一个复苏和蜕变的这样一个象征吧、 嗯嗯、 也是有一个新年新的开始的这样一个寓意，那我们龙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我们要不要也跟大家聊一下说我们打算怎么过年，对新年有怎样的一些愿望， 做好听的节目舍我其谁吗 你这蛇是那个这个蛇 是 不 是 张口， 我最近就看大家都在用好多蛇的谐音梗，我才意识到原来就是这个发音在这么多成语里都存在。 哦，我新年的展望就是我要努力从一个 P 人变成一个 J 人，然后我现在正在实践，遭到了很多冷眼和嘲笑，但是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所以就是新的一年，我还是希望自己慢慢的向更有规律、更有计划性靠近。嗯， 你的朋友们都沉默。 等着瞧。 那 对，我觉得我新的一年还是希望能够多跟朋友在一起。 嗯， 然后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龙年我收到的一个特别喜欢的礼物，其实是跟蛇有关的， 嗯， 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艺术家常雨辰。 哦， 我们今年夏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送给我了一本小小的书。 嗯， 这个书它其实是一个长条的形状。叫做蛇书，叫 Snake Book。 嗯， 这个书其实是他自己做的，是跟他的一件作品叫 Snake 有关。就如果你翻开这个书，它每一页就是白色的底，然后上面印着一条蛇， 嗯， 每一页上面都是一条不同的蛇， 嗯， 然后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本书。我记得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属蛇？”他就说：“ 哦， 对，他是属蛇。” 嗯， 所以明年也是雨辰的本命年。 哦， 对，嗯，然后我也在想说，其实新年我们也会想要给朋友给家人送一些礼物， 嗯， 庆祝一个新的开始，然后纪念过去一年的成就。 Prada 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个新年的真理系列，其中有一些主打的单品，包括我们都很喜欢的 Claps 运动鞋，是今年流行的以芭蕾舞鞋为灵感的运动鞋，用 Prada 特有的再生尼龙和绒面皮革做材料，平底设计加上弹力侧帮，方便穿脱，甚至能够折叠携带，适合多种场合。还有在新年广告中，艺术家张恩利手中的这只大号的 Soft Lux 托特包，选用了有光泽感的柔软皮革材料，廓形的设计呈现出一种 unisex 的风格，既可以上班通勤，也可以作为出差或者旅行的手提袋。当然喜欢小包的朋友还有一款小巧方正的包型可以选择，就是杜鹃在新春广告大片中背的那只 Dango， 更加时髦和都市。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我觉得本身也构成了一个蛇形的圆环， 嗯， 也很有意思，就是从最开始这个白素贞是吧，白蛇想要做一个女性，然后到后面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当女性不再想做女性的时候，她退回去变为一个野兽，就是我觉得这种想做女人和不想做女人都是在探讨女人是什么。 对， 而且因为蛇的这个概念如此深的跟女性绑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去回望这些神话的内核， 嗯， 然后可以看到当这些神话在述及女人的时候，她是秉持着怎样的一种立场。 是的， 嗯 嗯， 好吧，那这就是我们龙年的最后一 期 节目了。我感觉最后应该说点吉祥话，但是我说不出， 你说不出，但是他说不出口，是因为准备了太多蛇的内容。 感觉你就是卡在蛇和说这两个字儿， 这个结尾怎么怎么 垮掉？我已经有一种就过年回家，家长说起来表演个节目。 结果表演不出来，还嘴瓢了。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就春节之后再见吧，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Spotify、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